指北韓方面承認新冠疫情是在四月平壤大規模閱兵後出現擴散，而平壤政府已經重新考慮之前不需要新冠疫苗的立場，不過拒絕南韓提供疫苗的建議。另外，北韓各級黨組織和緊急防疫單位開會糾正防疫工作中的缺陷，並加緊生產防疫物資。天气方面，影响广东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89点，跌454点，成交金额7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9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2.2，跌23.6；美团166.7，跌5.3；阿里巴巴84.7，跌5.3；盈富基金20.32，跌4.2。京东集团201.6，跌5.86；恒生中国企业70.06，跌1.56；快手68.85，跌1；中海油10.86，跌2.2；比亚迪股份262.2，升2；政府绿债2505，新上市报99.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9.725，瑞士法郎7.963，澳元5.506，加元6.121，新西兰元4.98，欧元系8.243，每百日元对港元6.0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45。日经平均指数报26455点，跌455点。港金报17010，升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68美元，卖出181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屯门市广场对出。重复多次，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屯门市广场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石硖尾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北河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因为爆水管，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健全街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最后食安妹妹提醒你，高钠飲食会令到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和冠心病，食嘢嘅时候记得要少盐少酱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沙角村、云雀楼、牛池湾丰盛街纪律部队宿舍二座、天水围天耀二村、耀泰楼、马鞍山盈海一期五座、将军澳广明苑、广龙阁、石硖尾南山村、南伟楼、长沙环元洲村、元日楼、牛头角德宝花园 E 座和 F 座，和牛头角淘大花园 P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有 Alex 李志刚 ，QB 洪奇俊， 仲有我阿土 ，Maybe Hong Kong。 今日我感觉咧好新啊！ 点解啊？ 点解会好新呢？就因为个 headphone 换咗啊！而家好靓啊！呢、這个绒嘅 headphone 咧，好好听啊！突然间你两个把声靓咗好多啊！ 是不是好正呢？觉得 咁而家就赞 咗。系啦， 之前作撞咗少少，我鍾意呢自然嗰啲咁样。所以呢今日呢礼拜四呢精神奕奕，同埋今日一早呢就见到阿土啦。我今日偷睇咗阿土个即係返工个 routine 啊。佢会呢先无论点样都埋一周先。埋一周埋然后呢就去如果有啲咩第啲嘢做啊，即係先做咗先，咁然后先再开会咁样囉。 係啊， 好勤力㗎你真 係。係啊，佢今日一返我坐低冇囉。佢就翻嚟翻工，我就心谂，咦，咁早翻嚟噶？啊，系，今日要开会喎。 系开会啦， 好紧要啊呢样嘢。嗱，其实咧，我好怀念咧，我哋以前咧，Main Hong Kong咧有一个环节嘅， 系 就系每日都系一日嗰个日子咧。 當年今日啊。 哦，你成日講錯嗰啲菠蘿嘅海啊嘛。 嗱，唔好再提啦，啲過去咗嘅嘢就。但係點解我會中意呢？ 哥哥係邊個啊？哥哥係 張國榮。 張國榮唔係張學友啊嘛。 因為張學友都係叫哥，張學友哥哥佢係。 係、哦、啦。OK, okay 啊，又俾佢講一通。 專稱。 因為咧，其實每一日咧，大家都要關注一下今日啊，有個特別嘅日子，就係、是、全球無障礙關注日。咁原來呢個日子咧，係十一年前咧喺美國啊同埋加拿大一啲 IT 嘅人士咧就發起嘅日子。點解？就因為咧，原來我哋全球大概可能超過成十億人咧，係可能身體上邊有唔同程度嘅可能視覺啦、聽覺啦、行動啦，或者認知障礙嘅問題。咁你知而家個社會咧，大家都拎住部電話，咁你都其實可能好多嘢都嚇、啊，究竟我而家係做緊啲乜？我去緊邊度？聽緊啲乜嘢？你唔會知啊，好多時候，所以大家就要關心一下呢一啲朋友啦。所以亦都而家好多時網絡啦，咁佢哋原來好多電話啊，或者我哋嘅身體一啲唔同嘅一啲產品咧，都其實幫助到佢哋好多嘅、啊。 係。所以呢一班嘅朋友仔佢哋就將五月嘅第三個星期四呢就定為全球無障礙關注日，咁就希望呢喚醒大家對於呢啲可能殘疾人士佢哋嘅即係 需要啦， 係啦，佢哋嘅需要嘅關注咁樣。 其實我以前就知道香港政府呢都行得幾前嘅，因為呢嗰啲大廈呢佢入職嘅時候呢，譬如地下啲 shop 呢，佢要求有一個無障礙嘅 ram 啊， 斜台 咁斜台就俾呢嗰啲輪椅可以上去啦，咁樣咁就大法例還法例啦，當佢入咗職咧，有咗呢個滿意紙之後咧，咁嗰啲鋪頭咧就自己改裝，改到變入邊翻冇嘢。 哎 譬如等於嗰啲殘次一樣啦，我哋其實見到好多地方都有殘次，其實個規例係規定咗佢一定要有啦咁樣，但係佢點樣用，係咪 lock 住佢，或者我嚟擺啲地拖啊？即係呢一樣嘢，又有陣時係要一日有啲朋友去監察咯。 除咗殘疾人嘅洗手間之外啦，仲有嗰啲冇餵哺母乳嘅室咧，都係個鎖實咗嘅，跟住你個 B B 都喊到癲啊！我仲要打個電話，即係 call 個人去，跟住之後先揾到個人嚟幫你開翻個門。 仲有啊，嗰、那個即係有啲樓梯咧，咪有個斜嘅手柄嗰一個俾人喂擺張輪椅喺度，然後可以咁樣可以升降機咁升上去嘅，又係要 call 九世咧都未嚟到 的。最我覺得最唔好嘅嘢咩咧？譬如可能搭港鐵啦，即係有啲升降機其實都係放一啲殘疾人士可能要去 俾佢用嘅， 俾佢用啦。但可能咧，你見到殘疾人士排隊嘅時候咧，大家好似有你排咯， 唔讓佢噶。 我哋未，我哋而家排咗隊嗰啲叫做健全人士入咗去嘅時候咧，由佢去出面等咯。 係啊，咁唔啱啊。 其實嗰個升降機係最緊要俾佢用噶嘛。 係，所以而家咧有好多譬如話即係嗰啲巴士站啊，其實佢哋都會專登有一個位咧跨咗出嚟，就係俾殘疾人士排隊、去排隊先嘅。 好事嚟。 係啦，咁譬如話啲司機其實埋站嘅時候見到有殘疾人士需要推輪椅嘅時候，佢都會第一時間就停咗落咗車。就 降低个地台， 系啦，降低个地台，摆咗块板俾个轮椅人士上咗车，然之后先至再俾其他乘客上车。我觉得呢一个做法就好合理啦。 系， 同埋就系咧，即系有阵时巴士咧，佢咪有个轮椅嘅位置，经常都会有啲朋友仔就摆咗啲买送车啊， 系啦，啲拖车 杂物啊，咁样堆晒喺度。咁你擺平時冇輪椅人士用咁嘅冇乜所謂啦，你唔好阻礙到人。但係如果你有嘅時候，係咪都應該要主動少少，就快啲落嚟，即係攞走佢，等輪椅人士可以安全咁樣使用呢一個交通工具呢？ 係，我都試過，即係有個輪椅人士即係上到車嘅時候咧，即係大嗌請問啲嘢係邊個㗎？請問啲嘢邊個？冇人理咯。 係啊， 跟住個司機要逐即係直情上翻樓上問，喂有冇人擺嘢喺嗰度啊？你快啲拎開啦！即係有殘疾人士 阻住人哋啊！ 係啊。 不過我見到咧其實港鐵幾好嘅，因為港鐵咧，譬如你係坐輪椅嘅話咧，咁你哋預早話俾職員，睇明我喺呢一個亂噏啦，荃灣站上嘅咁樣，咁我要去中環嘅咁樣，你就喺荃灣嗰度已經講到明話，我喺第幾卡。咁就會有人幫你咧，就係即係有個嗰啲 ram 啊，即 係遮 住，係車板，係遮住嗰條罅咁樣咧，然後推你上去咧。咁然後你去到中環咧，有人接你噶噃，因為佢哋知道啊，你係第幾架車、第幾班車咁樣，佢就企定喺月台嗰度接你，有個車板俾你可以咧落嚟咁樣咧，幾好嘅其實。 係啊，我都有見過呢啲場面啊，我都覺得即係你有陣時咧，譬如話你搭地鐵啦，好經常都好多人，有一啲位置係又係專係貨，譬如話大肚嘅朋友或者輪椅人士，又係經常都會有人挨住喺嗰個位度坐住咗咧。见到人入嚟嘅时候都唔会让俾佢啊，咁呢个就要打 pat pat 咯。 系啦，即系大家可以反思一下或者反省一下，将心比己就系咁简单啦、所以今日呢个系叫咩日话？ 全球无障碍关注日， 咁大家 要关注， 都要关注。不过咧。 如果你好似覺得好辛苦，由普通嘅做起先咯。你坐巴士唔好將個袋擺喺側邊阻住人哋坐咯。呢個由最簡單嘅開始。 係啊係啊，同埋即係亦都因為疫情嘅時候，大家關心最多一樣嘢，原來我戴住口罩咧，對於好多咧聽障人士咧，佢要其實望口型噶，佢望唔到你嘅時候咧， 讀唇咁樣啦。 佢真係好 confused， 即係成日好迷嗰度。究竟我做緊啲乜嘢？你同我講緊啲乜嘢？我聽唔到咁樣咯。 係啊，所以大家都要有多啲同理心，關心下身邊嘅人，特別係一啲即係可能有需要嘅殘疾人士，了解下佢哋嘅需要咯。 不過佢題外話咧，咁啊，即係有陣時有會做下手語咁樣。 係， 大家知道原來咧，全世界嘅手語咧係唔通噶。即係廣東話有廣東話嘅手語啦，即係譬如英文有英文嘅一套手語啦，咁譬如斯里蘭卡咁樣，所以都幾得意。 因為而家有好多嘅即係記者會咧，其實都會有嗰、那個即係手語翻譯噶嘛。我有陣時都睇，哇！佢真係做得好快， 好快㗎， 好快可以跟得到。你睇得到佢有啲做42歲咁，你真係睇到哇！ 係啊，同埋有啲係做字，有啲係做意會，有啲係動作，其實都哇都幾犀利。 好犀利啊！ 其實而家我哋香港有啲大型嘅活動，譬如我哋之前有啲活動啦，都有個手語翻譯員現場即刻做手語，你覺得好犀利嘅真係。 係啊，呢啲咁需要大家全部人都要知道嘅嘢咧，係需要有一啲呢手語翻譯員俾啲聽障人士可以知道啲。 如果需要我哋呢一班即係朋友咧，就要關注一下，即係每人行一步啦，呢、這個世界都會美麗健康啲嘅。Style as it was，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好歌献给你， 近排睇咗佢嘅一个纪录片啦，即系都几感动噶，亦都见到佢咧即系转投一间新嘅唱片公司，所以想带嚟佢嘅一首旧歌，就系杨千嬅嘅《爱人》。 哇！呢首旧歌系98年嘅作品啦，咁《爱人》咧收录喺98年嘅 EP 就系一至一百当中 嘅。系啊 ，Miriam One to One Hundred。 系啦，咁啊作曲就系于日瑶啦，作词咧就系林夕嘅。我见到咧佢个 music video 咧，佢有一幅图啊，写住即系作曲作词，下边咧有个名字，里边一个好熟悉嘅名字 系咩啊？ 李志刚 哦， 系啊， 你就系爱人啊！原来你又系佢嘅 嗱，因为嗰阵时咧，我哋嘅节目咧就系阿杨千嬅想 recruit 一啲 model 哦， 吓咁样咧就系诶去做呢个 music video 嘅诶角色啊或者主角啊咁样啦，咁样咧除咗我之外，就有梁亦伦嘅，咁另外有两位听众咁样咯， 哦，就系 recruit model 系啊，我系咪 model 咯？ 哦，你连 model 你都 掂埋咯。 喂，我喺 DI 门口 Models Night 咧，佢入我入去噶，或者 Models Night 啊，你入嚟啊，咁样啊，唔使钱啊，咁样噶。 抽够数系咪谂住？ 啊，不过其实都勾起我嘅一段即系小回忆，同阿杨千嬅啦，因为咧嗰阵时佢初出道嘅时候，亦都系小弟差唔多初出道咁样啦。 系， 因为大家都好新啦，系有少少咧，大家初生之族嘅感觉噶。 系 啊，即系有少少咧，即系乜都唔惊啊咁样啦。咁你见到佢有阵时即系俾人哋批评咧，我都会觉得，哎、其实佢背后系付出好。大好大好大嘅努力啦，咁啊，有咁嘅成績，其實係奇葩嚟噶啦，其實已經。 我記得嗰陣時，即係楊千嬅咧，即係嚟做訪問嘅時候咧，佢阿李志剛同阿楊千嬅嘅麥後嗰啲傾偈咧，對話真係好好 笑爆噶嘛， 笑爆嘴，即係好好笑，因為佢兩個真係識於微時啊嘛。咁而呢一首歌頭先提過啦，即係作詞嘅就係阿林夕啦、夕爺啦。咁其實亦都有林夕都講過，千嬅咧係佢一塊肉嚟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有好多好用心嘅作品咧，全部都留咗俾阿楊千嬅去唱嘅。咁爱人呢首歌其实系讲一个痴情嘅女子爱上浪子的故事咁样嘅。 系啊，阿千嬅嘅歌咧，其实都系我成长嘅年度咧，好中意听嘅歌。 系啊， 佢嗰啲勇啊，嗰啲咧，全部都系好似摆咗方丽娟落去啊，新扎师妹，佢好似就系 represent 咗呢一个女仔咁样咯。 系咧，都代表好多即系当时嗰啲少女 心 嘅一啲心事咁样啦，同埋。其实嗰阵时佢几靓噶， 而家都靓， 而家都靓，而家都靓，成日都咁靓。杨千嬅嘅《爱人》。 看着你来，随背影远去，我没法不安。我是行李，你是游客，笑着来，要笑着离开。有爱，谁醒不怕另有将来？如早知道夏季不再来，斜阳睡下了，窗未仍是会开。只爱我一心爱人，忘掉随手。千万盏灯烧光每段眼神，只发现和你已不情深。对不起，我不过为爱人，从未曾天生不相信永生。曾共你一起，即使毫无好处，起码能。有数，怎么双眼相？ 不起，我不过为爱人，从未曾天真得相信永生，难共你一起，即使毫无希冀，起码能期待这边点地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实施，市民在健身中心做运动时候无需再戴口罩，但是健身中心要符合换气量的要求。香港健身界主席邱益忠表示，相信要到六月之后才有约一成的健身中心符合换气量要求，因为很多业界暂时未愿意投资更新相关系统。他期望政府可以提供一半补贴，协助业界更换相关系统，让业界可以渡过难关。邱益忠说，自从健身中心上个月复业之后，业界的生意额回复至到高峰期的时候约七至八成，但他说要符合换气量的要求，相关设施要投资几万元，业界未必可以即时支付。他担心疫情会反弹，呼吁当局即使有健身中心出现感染个案，亦都不要一刀切要整个业界停业。政府今年三月下旬推出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合资格的人士可获一笔过一万元的援助金，但工联会调查发现，四成申请人未获批，未能够成功申请的原因包括开工不足、未有失业，以及申请所需证明文件不足，促请政府重新审核和增设上诉渠道。联调查在今个月7号至16号以问卷成功访问328人，工联会权益委员会促请政府兑现宽松处理的承诺，重新审批未能够成功申请的个案，将补交资料期限由5日延长至2星期，同时增设高效透明的上诉机制，又建议政府将计划的申请门槛放宽。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今日开始陆续在运输署四个牌照事务处安排流动登记队，协助市民登记成为智方便家用户。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到其中一个事务处视察。薛永恒说，智方便为广大个人登记车主提供多一个选择。以续领车辆牌照申请为例，市民若果已经登记备有数码签署功能的智方便家，即使续领车辆牌照，必须提交具有申请人签署的表格和相关文件，用户都可以在网上签署和递交申请，省却亲身前往牌照事务处排队轮候。智方便流动登记队今日会在香港、观塘和沙田牌照事务处提供服务，下个月1号起会在九龙牌照事务处提供服务。北韓公布新增超過26萬宗發燒病例，再多一人不治。南韓傳媒引述一名聽取了情報機關匯報的議員報導，說北韓方面承認新冠疫情是在4月平壤大規模閱兵之後出現擴散，而平壤政府已經重新考慮之前不需要新冠疫苗的立場，不過拒絕南韓提供疫苗的建議。另外，北韓各級黨組織和緊急防疫單位開會，糾正防疫工作中的缺陷，並加緊生產防疫物資。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下周初有幾陣驟雨。室外氣溫30度，相對濕度47%。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0124点，跌519点，总成交80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08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11190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40.4元，跌25.2；美团166.3元，跌5.7；阿里巴巴83.95元，跌6.05元；盈富基金20.24元，跌5元；京东集团200.2元，跌7.28元；恒生中国企业69.8元，跌1.82元；快手67.8元，跌2.05元；中国海洋石油10.84元，跌2.4元。比亚迪股份261.2元，升1元；中国移动52.4元，跌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8，日元128.84，瑞士法郎0.986，加元1.283，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26412点，跌498点。港金现价报17010元，比上日收市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62美元，卖出1814.1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出翻屯门公路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龙日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出翻屯门公路咧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龙日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方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花墟公园；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呢一段比较挤塞。去沙田方向，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反方向去尖沙咀啦，龙尾就排到沙福道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封路方面，半山嘅中峡道因为山泥倾泻，中峡道近住华苑一段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林慧， 白元浩，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天气可能阴晴不定， 朝早都有我哋陪住你。 心情可能时好时坏， 都会为你提供无穷正能量。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林慧， 我是白元浩， 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喺明年初举行，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讲样嘢你知啊，我啱啱喺钟表店留咗只限量版手表啊。 你留得住一只手表，但系时间系留唔住嘅。 哇，你讲嘢咁有深度嘅。 世界仲有高度同阔度，但都留唔住时间。不过声音可以留住故事。 咁啲故事留咗喺边呢？ 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香港留声机》就留低咗好多香港旧故事啦。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 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大家好，我是张永康。 身为一个演员，当然百分百投入每一个角色啦。放工之后，我就会尽心尽力照顾家庭，帮手凑小朋友，打理家头细务。因为平时老婆都好辛苦，要帮佢分担下，锡下佢。不过几忙都好，我都会听实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文庄、阿土嘅《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阿土，你觉唔觉得我直播室突然间好多啲粉红波波出现晒？ 系啊，好闪啊！ 系啊，甚至咧啲波波弹咗嚟我都。我而家见到胸骨同埋锁机啊，唔系锁机， 锁机咩嚟噶？ 唔系胸肌同埋锁骨， 哎呀，都肌肉乱咗， 胸肌同埋胸骨， 系咯，讲调转咗，唔好意思啊。 我哋有一对准夫妻，我哋有陈安立同埋林希玲，你好。 Hello， 陈安立同埋林希玲咧，其实似乎林希玲你系方张西望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你两个点识嘅咧？ 你做咩？你讲啦， 讲啦， 交俾你 啊！我哋系有一次咧，有一个节我去采访，跟住咧 都系方张嘅，唔系 方 张啦， 方 张之前， 咁咧我。陈安立嗰日咧就系做 MC 嘅喺嗰度，咁然后咧我哋系一程 lift 嘅时间就识咗咁样，即系 相 遇。 啲人成日都话咧，即系你要做生意 sell 桥咧，一程 lift 嘅时间你就要 sell 到啊嘛。 即 系沟女都系啊，一程 lift 就够啦。 追女仔， 好嘢啊，陈安立， 好土噶， 果然系啊情长鬼见愁啊，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 哎，你唔好再讲呢啲嘢，我即刻想讲啊！ 讲啊！ 唔系我冇啊，佢靓仔， 唉真系， 冇胆识， 系咯冇胆识，佢定咗婚。嗱，咁你拍拖几耐啊？咁样， 我哋拍咗拖，我谂大概五年啦，差唔多。 哦，五年啊，系啊系啊系啊吓。咁嗱，而家就求婚成功啊！咁但系我一见到咧 ，Brian 我已经话，喂，做乜唔 roll 机啊？呢个情况系点啊？吓， 唔好再提啊！ 阿林希玲讲啊，林希玲讲啊， 我好失望。其实都唔系嘅，我都冇认真听佢讲求婚嗰段说话嘅。因为话说咧，咁我哋两个咧，其实长期咧，我哋都好多一啲废话嘅交流嘅，每一日即系 咁先系拍拖噶嘛， 都系望住电话喺度讲嘢咁样啦。咁嗰日喺我哋啱啱就倒数完啦，喺架船上面。咁佢就喺遊輪度咧，佢就突然之間 roll 攞個電話對住咗我，就問你新年有咩願望啊咁樣。咁我以為又係我哋啲廢話時間啦、啊。咁我就話：喂、哎，世界和平咯。跟住佢話：仲有咧，仲有咧。我話：我講咗咩啊？身體健康咁樣。跟住就不停都答唔到佢想要嘅答案。你係想要我講做人妻啊嘛？係。咁之後係咪？ 咁上下啦，咁上下。 咁你跟住咧？ 咁跟住唔係咁跟住咁我一路就講啲情深説話啦，咁但係講完一大輪之後，我咁我講咗十幾分鐘咯，跟住佢突然之間同我講，咦你好似未 roll 機喎，因為我一路係自拍模式咁樣咧，即係攞住電話去錄片去拍低我哋啲對話， 對啊對住啦，但係就冇個秒數彈下彈下咁樣， 係冇嗰個紅燈 啊，係喎紅燈，係 紅 色 圓圈嗰、 那 個，咁但係我覺得。我哋都算打和嘅，因为咧我冇认真听，咁佢都冇认真去 roll 机，咁所以我觉得都 OK 嘅，唔需要太伤心。 唔系感情认真咪得咯，你两个 最紧要成功啦， 打风都打唔得。阿 Brian 乖仔嚟噶， 系佢好。 同埋其实嗰次都好多哈碌嘅，除咗唔记得咗录影之外咧。差啲係船都上唔到嘅， 點解啊？ 因為去到遊輪碼頭，我先發覺原來自己個身份證係唔見咗咯。 哦，你正常啊，呢啲係你嘅嘢嚟嘅，你發生第一 last minute即係嗰啲 final call 咁滯咧。咁當然佢唔同搭飛機啦，即係船起碼翻可能都仲有一個鐘嘅時間。咁啊不停揾啦，揾啦，袋有冇，剩有冇，跟住最後要搭翻的士翻到屋企，先發覺原來跌咗喺架車度。即係嗰啲車罅嗰啲咧，個身份證。 但係個重點，你知唔知邊個負責搭的士翻去佢屋企揾啊？係我啊！佢坐咗喺度食嘢，跟住我幫佢搭的士翻去揾。 咁你點樣喺車罅揾到啊？ 我周圍揾㗎咋，我喺佢屋企揾唔到，跟住我覺得佢應該都係跌埋喺啲窿窿罅罅度，我喺嗰度夾翻張身份證上。 真係咧，你哋互相扶持啊！即係咧，懵下懵下嘅人咧，係需要有一個賢內助㗎。 真係娶得過啊！ 好好啊，真係我今日就嫁得出。 咁但係冇 roll 機，你又冇認真聽，咁有冇都同阿 Brian 講，喂，不如你講多一次啊？ 有冇再講多次、啊？ 有冇再講多次先？ 佢其實有嘅，因為發現冇 roll 機之後咧，其實我就唔係好崩潰嘅，但佢就有少少崩潰啦。佢覺得冇錄到我頭先呢個即經濟跌咗咁樣，咁佢就想做一次啦。咁佢就想做一個簡短版嘅，即係因為已經玩咗成五六好多分鐘啦，十分鐘咁樣。咁佢想試下，我可唔可以將佢濃縮佢變咗三分鐘將呢段嘢咁樣？咁但係。那個演技有少少生硬嘅嗰條片，有啲假嘅。 recap 咯，係有需要先用啦，冇需要就收埋佢啦。 係盡量都唔好睇。 喂，咁但係其實唔緊要啦。嗱，而家你哋係同一間公司嘅喎，係咪應該係嘛？ 算唔算啊？都唔係嘅， 都 唔係 嘅。 我而家唔喺舊公司啦，唔喺 TVB 啦，咁就出咗嚟就簽咗經理人，咁就周圍走，係自由身，周圍走。 即係 view 都有拍下， 即係周圍走咯，係邊度有 job 就可以去邊度做咁。 哦，咁 係就。真係因為佢離開咗舊公司，就多咗機會可以合作咯。 哦、 之前就真係冇合作嘅完全，咁 冇合作嘅餘地啊。 係啦，咁而家就即係有機會一齊，可能做節目啊，上嚟訪問啊，或者係拍廣告咁，都幾有趣。 咦？咁究竟林希玲，你會唔會因為真係男朋友可能或者而家嘅未老公啦，未婚夫啦嘅原因而離開舊公司呢？ 其實都唔係嘅，因為舊公司都做咗差唔多七年咧，咁我有少少覺得，都好似讀完個中學咁啦，咁不如就自己試下出去。去即係 explore 下，去闖下啦。因為以前可能由兒童節目到東張西望，因為我拍咗好多唔同節目咧，其實成日都係呢一班人啫嘛。你成日都對住班人，咁又未試過可能同啲新嘅朋友仔合作啦，又唔係好知自己啊。其實如果出到去會係一個咩嘅境況啦？咁我覺得趁自己不太老，又未去到退休，又未老到真係不能夠喐嘅時候，咁我就覺得，不如有呢股衝動就出去啦。 嗯，其實我係方張西望 fans 嚟嘅，好中意你哋㗎。你哋好鬼用啊！你哋就係心目中個女神啊！ 唔係我好驚，我成日都出手汗，出到成個咪濕曬。 但你幕前唔覺咯， 係啊， 就好中意你幫小市民反映到一啲即係社會問題咯。 嗯，多謝。 咁但係作為男朋友 Brian， 你會唔會都驚啊？林希玲即係可能出去做訪問嘅時候，喂佢 俾人欺凌啊？ 係啊，會 俾 人欺凌。 但係好笑，即係佢個名係欺凌咧。又林啦，即系林善欺凌咁样啦，但系其实佢系好勇嘅人嚟嘅， 好 tough 嘅， 即系无论你喺节目做见到佢啦，或者平时生活上咧，即系遇到真系一啲不公平嘅事咧，佢系敢于发声啊，佢系唔会惊嘅， 唔会退缩嘅。 因为我好细个就喺加拿大读寄宿学校咧，我惯咗我哋自己一个要处理晒所有嘢， 争取权益。 咁所以咧。一有啲咩事，唉唔好理啦，就算自己个心好惊，我都同自己讲顶硬上，顶硬上咁样，我系呢一种性格。 哦、我唔系嘅，我呢啲咧，我系咧甩水，然后背后闹人嗰啲。 佢以前嗰啲人 咯。所以其实好啱嘅，譬如话有阵时生活上可能credit card 咦点解多咗个手续费嘅呢排，咁我就喂帮我伸张正义，帮我打俾银行搞搞佢。 呢个都唔系夸张啊，呢个都要打个电话系咪先？佢咧喺啲商场度咧唔识路咧，都叫我接，佢都会叫我喂我唔识啊，你去问下。个保安，呢啲都要我问噶。 好似而家 交换咗身份。 唔系阿陈安立多咗个手下。喂，呢个我只马。系啦，系帮 我 派你出嚟。 我就佢保安啊，你。 系 Game of Thrones， 你系皇帝啊，系你好多士兵啊。阿林希玲就 系 啦。 系咯，跟住我话问个保安路，你都唔够胆咁样咯。 你咁屈水嘅咩？ 唔系。你 friend 啊嘛， 你頭先 行入嚟港台嘅保安都哇林希玲，好似同佢一見如故咁樣傾咗幾， 係咪咧？其實嗱，個保安都好中意你啊，林希玲係咪？而家即係喺街嗰度都好多朋友認到你啊，即係當咗你係朋友咁樣啊？ 都係嘅，同埋因為東張西望咧係多比較。即係中年嘅朋友 係啊！依度啊，唔該，係啊，我有睇嘅，我係中年嘅朋友，係啦，中年嘅朋友。 做東張西望嘅時候，我覺得最大嘅好處咧，就係去到街市嘅時候，我媽好中意帶我去買餸嘅，因為嗰啲姐姐會係咁塞啲嘢俾我嘅咯，塞咗條葱啊，塞咗個蘿蔔啊，塞咗嚿肉啊， 塞條蕉啊，塞個芒果俾你。 我媽好中意叫我一齊去買餸嘅，所以 係咁啊！離開咗嗱，你話即係出去咧，想闖下咁樣啦。咁你發覺出邊嘅朋友拍嘢同喺舊公司有咩分別咧？ 我覺得啊， 爽手啲。我估就 唔系，我反而覺得喺舊公司咧，因為大家都好趕時間嘅長期都，同埋因為東張西望咧，我哋一個禮拜做七日啊嘛，咁變咗其實每日啲嘢都係趕出街嘅。我哋一日有七隊 crew 出去拍嘢嘅，咁變咗成日咧都就係處於一個哇好趕時間、好趕時間、 好趕嘅狀態 嘅狀態。但係反而出到嚟咧，我覺得係自己反而可以 enjoy 個拍攝多啲咯。即係以前係冇機會去諗嘅，基本上你諗嗰下已經係你要嚟埋噶啦。而家就你有多啲。 時間去 enjoy 個拍攝，去 enjoy 同人同人之間嘅相處，我覺得多咗咯。 但係可能喺大公司裏面就會多啲人幫你 plan 曬所有嘢，可能寫曬稿俾你。自己出嚟嘅話，你就要自己負責多啲嘢嘅咯。慣咗未咧？ 所以我有經理人，佢又幫我咯。因為咧，我同其實我同 Brian 咧。我哋都即除咗工作之外啦，我哋平時好多嘢都唔想嚟嘅，即係連結婚嗰啲嘢咧，個 group 我都 at 埋經理人。 完全明白，我完全贊同阿 Brian 係咁嘅人嚟嘅，佢就唔想喐添啊，淨係。 佢都好佛系嘅，即係譬如我哋嚟緊搞結婚啦，我哋年底都準備即係有 banquet 啦。 啊！ 但其實個 wedding planner 或者身邊嘅人急過我哋咯。喂，你決定好未啊？個衫啊點啊？場地啊嗰樣。我哋反而喂你睇个 message， 佢就问翻翻，喂你睇啦，你看 我话我唔想蓝剔咗佢啊，我唔想俾佢发现我睇咗。 其实你好想结婚噶，我哋想，但系因为即系工作呢排太忙啦，咁同埋我哋真系冇乜所谓嘅人嚟嘅，我哋觉得即系婚礼最紧要嘅地方就系啲 friend 啲 guest， 佢哋嚟玩得舒服、 开心、 开心。即系你话用咩色啊，个 backdrop 系点样啊，个 live band 系咩 style， 其实对我嚟讲系唔重要。 你两个好衬啊， 系咯、啊。 即系除咗个样衬之外咧，我觉得性格好衬，因为咧我识阿 Brian 先咧，我觉得哇你条友咁样咧。点样又追女仔？点样即系有一个人原来系同佢一样嘅性格？ 即系如果讲结婚，我哋只系得几个目标嘅啫。我哋两个都系一样嘅。第一就 系 要由第一道餸食到最尾嗰道餸。 系啊 系 啊， 嗰啲新人系全部都唔 全部都唔食嘅， 系啊冇得食噶。 其实饮嗰啲嘢好食噶嘛， 好过分，我觉得完全唔食嘢。我哋 钱系你俾， 仲有咧，仲有咧，仲有咧。 仲有就系唔使换咁多衫，因为我觉得好辛苦啊。 哦，但你咁靓，唔换咁多衫又嘥晒喎。 系咯， 但系好。好辛苦，我覺得好趕急啊！ 咁阿新郎會唔會做司儀咁樣啊？ 自己做， 自己踢自己， 自己踢自己。 係歡迎我哋嘅新郎哥出場。喂嚇、又係 我啦。 喂，仲有第三個嘅，第三個目標就係我哋希望因為婚禮通常呢啲都好浪漫嘅時刻咧，我哋希望啲單身嘅朋友。可以認識到另一啲都是單身的朋友。 哦， 我單身的， 肯定要嚟啊！ 即係 single party 嚟嘅嗰個係一個。 冇錯冇錯，因為咧其實我哋結婚咧係12月24日嘅。 哇！ 平安夜，好浪漫，係啦係啦。咁我哋結婚咧就係搞晏晝嘅一個 banquet 啦。我哋就諗夜晚嗰啲 after party， 如果可以喺晏晝撮合咗嗰啲 friend 咧，夜晚佢哋就可以一齊。 哇！一條龍服務喎、 啊，直情唔使 after party 添啊！佢哋自己有活動噶啦，已經。 自己 after 自己活動又得，after party 又得嚇，或者去你哋嘅新娘房啦、酒店房咯、 咁收錢收錢，係喺門口。 哇！好現實喎、啊，喂，咁你雙方家長點睇對方咧？吓点样点样？阿林希蕾唔系林希蕾， 林希蕾， 我都想，我都想， 佢都想，呢个身材系佢梦寐以求 嘅。林希蕾，你爹哋妈咪咁样，即系睇下 Brian 点样啦。 我想讲陈安娜有一度好犀利咧，就系佢好容易得到长辈嘅关心， 系，包括我， 冇错冇错冇错。 尤其是咩啊？ 尤其是嗰啲女性嘅長輩真心，我啲阿姨啊、嗰啲姨媽姑姐，佢全部都好中意佢。我喺屋企啦，我有三個侄女啦，佢哋見到佢嘅時候係見唔到我噶啦。基本上我一入門口，佢哋就問 Brian 哥哥咧。如果 Brian 哥哥唔喺度，佢哋就會四散走咗噶啦。如果 Brian 哥哥喺度，佢哋就會企喺門口等佢咯。係佢哋嘅甜心啊 ，Brian。 即係你嗰啲外母政策、外父政策 work 啦。 因為其實啱啱拍拖，我真係行呢套嘅，即係有陣時你唔需要對佢超好，你當然要對佢好啦。但係你要對佢屋企人更好。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對佢屋企人好嗰個好咧，對佢嚟講係更加重要。即係因為佢 family 都好好嘅。咁調翻轉佢同我媽嘅關係都好好嘅。即係譬如有陣時我連我媽生日都唔記得咗。佢會提我，佢會買定禮物，佢會 book 定餐廳咁樣咯。 嗯嗯。 同埋有時因為佢咧都係 phone message 有啲慢嘅，所以佢媽咪啊、佢家姐嗰啲都會直接 message 我咁樣就約我哋食飯。 我反而揾你。 係啊 係。嚇、 啊！ 先至揾阿 Brian。係 啊係啊。 有咩同我秘書講下？ 係冇。我就係佢嗰個保安啊， 人生秘書、人 生教練、 啊、保安加保姆啊。 金秘書啊， 金秘書 中意。 係好中意睇韓劇嘅 喂，咁你兩個你覺得即係對方即係有啲咩嘅好處咧？阿 Brian 你覺得林希玲有啲咩好處咧？ 我覺得佢最吸引、最好嘅地方就係佢一個 EQ 好高、好正面嘅人啊！係 啊，佢係啊，係啊！ 尤其是我哋一齊做生意添嘅，即係我哋一齊有開個品牌做啦。其實做生意好多人都話：哇，你哋情侶搞唔掂嘅喎，分手嘅喎，會拗交嘅喎。 咁但係反而係做生意嘅過程係更加你即係認識多咗深咗，同埋大家係互相包容得更加多咯。 嗯，因為我一入到嚟咧，我見到林希玲，我已經覺得你好 shine 啊，因為我哋個直播室咧係好殘舊噶嘛，啲燈啲燈好暗噶嘛，即係你一入嚟，我哋通常啲嘉賓一入嚟咧會殘到我哋個直播室靚咗嘅嚇， 光猛咗， 係光猛噶嚇。咁啊，林希玲覺得阿 Brian 阿陳安納點咧嚇？ 我喜歡他就是我覺得他很好，就是他個人是很平靜的、 嗯、 我有時會很害怕有些人的情緒很大上大落、嗯、或者很容易就生氣，很容易又哇好， 他沒有的，很 constant 的， 他長期都是處於那個很 calm 的狀態，which我覺得是很好的。因為一個很 calm 的人其實 他想事的時候或者他做一些事情上面，其實他會想得很細緻的，同埋、嗯、他會比較顧人的感受，我覺得這一類的人。 你誤會了，其實他沒有想事的 他冇諗住， 佢咩都冇諗。 唔係我諗緊睇下食咩好。 通常啲女人都係咁啊，以為人哋諗好多，但係人哋冇咯。 我都贊成你咁講，因為咧我識阿 Brian 咁耐咧，佢正在俾我感覺就係咧，佢係冇乜即係爭名逐利嘅感覺，佢永遠都係好專業咁做好手頭上嘅工作。即係冇諗咁多咁樣，因為譬如超標嗰啲，佢靚過我咁樣，即係咁樣。 有比較心態係嘛？ 但係 Brian 就唔會，佢抵得諗啊。 係，我冇佢冇計較，我係計較嘅。 你唔係計較， 我最計較， 有小氣寶，小氣寶 係 咪？ 你冇得罪我啊！記你一世咁 方丈， 我有本小氣寶啊，寫低佢啊。 咁但係生活上咧，即係如果你兩個性格咁夾嘅話，係咪都冇乜點樣拗叫咧？即係生活一齊嘅時候。 生活上， 阿、啊、Brian 好少同人鬧交 嘅，佢唔會嘅，所以佢通常都就我嘅。 係咯，係咪 即係鬧？ 即係我見佢發嘅脾氣最猛都係鎖一鎖眉嘅啫，冇乜嘢嘅係嘛？ 唔係咁，始終我哋一齊咗五年啦、嗯，完全冇鬧過交就假啦，即係亦都唔係一個健康嘅關係。我覺得我哋都有爭執嘅時候，意見不合。 係咪你被鬧啊？ 係啊！但係即係我哋幾好嘅地方就係我哋好少過夜嘅嗰啲嘢，即係譬如可能。突然之間有情緒話咩？我 嬲過夜，好少過夜， 好少嬲過夜，係 有過夜，但係冇嬲過夜。 哦，但明白 你好快， 正常， 好快會處理到咯，同埋大家會好成熟咁樣攞翻出嚟講。 有啲咩共同嗜好啊？你哋 睇電視。 啊！ 睇电视有冇揀台上面嘅问题啊？你睇呢个台，我唔睇呢个台。 喂，你揀剧 或者好多情侣最大嘅问题就系、是、你做咩唔等埋我睇呢个剧？ 我有呢个问题，我哋有呢个问题。 超 B 油，超 B 油 开始。 我会等埋睇咯，一定要。 系啊，我有时发觉即系而家有啲串流平台，你会睇到佢睇到边噶嘛？你发觉喂，我一齐睇喎，点解会 season two 第二集噶去到？跟住我好嬲咯。 呢、這個好似係我嚟嘅喎，你調翻轉咁，同埋佢咧，佢係好奇怪，佢睇書咧有陣時候。佢想知嗰本書值唔值得我睇咧，佢會睇個結尾個結局啱唔啱先。 我識得呢啲人啊， 我都 睇劇佢係咁， 睇劇又係咁啊， 睇嗰啲韓劇佢要睇個結局啱唔啱 feel 先。如果唔係 happy ending 咧，佢唔追啦。咁變咗我哋明明話一齊追個劇咧，咦？點解有人睇咗大結局嗰集嘅已經？ 淨係大結局，淨係大結局嗰一集紅色，其餘全部冇睇。 大結局最後十分鐘嘅就啦。 哦。 因為試過太多次啲劇爛尾咧。 哦，係啊。 我唔開心，我用咗十個鐘睇你爛尾，你唔係啊嘛？我好嬲，所以我而家睇咗結局先。 係。咁、哦、我想問我，咁我嘅結局係點啊？人生嘅結局。 我暫時未知道，我遲啲話俾你聽。我而家操控緊成。 訓練緊你。调教紧你系啦，嗱结婚就第一步啊，咁有冇啲咩家庭计划？ 咦，家计会嘅同事， 家计会嘅同事啊，我系吓。 有咩计划啊？ 咁都系生小朋友噶啦。 系，其实佢系好中意家庭生活嘅人嚟嘅， 嗯， 所以佢喺即系未结婚或者我哋都未开始讲话求婚啊咩之前咧，佢成日都会同我讲。生几多个咧？或者喂，不如快啲生仔啦！真系要咁样咯。 系啊，有仔趁乱生啊。 系啊，如果唔系第日跟唔到佢，就算跑得好快，我惊后面我跑几都跑唔到。 嗯 或者个电动轮椅冇电，追唔到。 唔系，不过即系你做爸爸或者做老公咧，都要有个 qualification 嘅，即系 Brian 就有呢一种嘅，即系 quality 咯。 系，我都有啲即系梦想嗰啲，就系喺个游轮嗰度咧，瞓喺个沙滩椅，好 chill， 饮杯嘢，睇下书，跟住啲小朋友下边就自己喺度玩啊，唔使理佢。 但系现实生活当中系会扯你啲脚嘅，其实佢问妈咪、妈咪、爹哋一齐玩啊，咁样嘅其实。 佢嗰次咧，我哋喺游轮度啦，咁样求完婚之后啦，跟住阿陈立就同我讲，佢话。 聲啊！嗱，第日咧，我哋咧如果生咗仔都唔緊要嘅，我哋喺遊輪度，我哋就 book 兩間房，一間房我哋就喺度瞓覺喺度食嘢，另外一間房咧就擺下經理人加個細路， 長期經理人都喺婚姻裏邊。 哇！唔怪之經理人喺後面都已經 經理人一齊去， 都已經搲曬嘴啦。哦，好嘢喎！你諗呢啲嘢咧，自己著數嘅嘢，你諗得幾好喎？阿 Brian， 佢教我，佢教我。 哇！即係做你經理人慘過做姐姐咁啊！ 保姆， 保姆啊！真係而家完全係。 佢融入埋我哋而家呢個wedding planner 嘅生活㗎，即係我同佢講話。嗱，唔緊要嘅，你可以幫我哋決定嘅。你幻想下自己個婚禮想點搞？你又而家喺我哋嗰度試一試先，睇下啱唔啱標啊！大家 哇，好懶啊！呢個新郎新娘，乜、 啊、 都俾曬人啊！係啊，不過就見到真係好開心嘅，即係再一次恭喜咧，林希玲同埋阿陳安納啦，阿 Brian 啦，係啊，咁啊，祝你哋白頭到老，永結同心啊！噃 ，thank you， 謝謝， 哎呀，好 sweet 啊！搞到我好想結婚啊！真係 部分壓力正係舒緩，但事態發展加劇供應鏈壓力，情況令人憂慮。佢又關注中國經濟增長似乎出現放緩情況，認為中國作為世界其中一個最大經濟體，經濟表現會對全球產生外溢效應。美國會密切留意，但佢預期美國唔會陷入經濟衰退。俄羅斯駐美國大使安東諾夫形容西方國家聲稱對俄制裁同目前全球糧食危機無關，有關言論是不負責任。安東諾夫說美國和美國的盟友聲稱對俄制裁不涉及農產品和化肥出口，又試圖將食物短缺和價格上漲歸咎於俄羅斯封鎖烏克蘭的黑海港口。他質疑西方有關講法，指金融和運輸領域的制裁已經直接影響世界糧食市場形勢，強調俄羅斯仍致力履行國際合約規定的義務，出口農產品、化肥、能源和其他重要商品。安東諾夫認為過去幾年的糧食情況一直受到西方不合理的宏觀經濟政策破壞，並因新冠疫情大流行而惡化，換言之，有關問題在俄羅斯開始對烏克蘭採取特別行動很久之前已經出現，再因西方的單方面對俄非法制裁而加劇。天氣方面，影響廣東的東北季候風正逐漸緩和，預測本港下午大致天晴，今晚漸轉多雲，吹和緩東風。展望未來兩三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下週初有幾陣驟雨。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4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110点，跌532点，成交金额8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88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1.6跌24蚊，美团166.3跌5.7，阿里巴巴83.85跌6.1。盈富基金20.24跌5毫，京东集团200.2跌7.28，恒生中国企业69.78跌1.84，快手67.8跌2.05，中海油10.88跌2毫，比亚迪股份260.8升6毫，中移动52.4跌2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9.708，瑞士法郎7.959，澳元5.49，加元6.108，新西兰元4.974，欧元是8.232，每百日元对港元6.1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76。日经平均指数报26,402点，跌508点。港金报16,98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59美元，卖出1,8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彩虹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越秀广场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挤塞。重复多次，就是彩虹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越秀广场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嘅交通意外，清理咗大约四分钟左右啦，车龙未消散，排到青蓉台对开。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咧都仲系挤塞，车龙排到龙富路天桥。近住龙门居，咁而家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呢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青云轻铁站对出。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红桥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青蓉台对开。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都系挤塞，车龙排到龙富路天桥，近住龙门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就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因为爆水管，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近住健全街的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在渡轮消息方面，由于船舶机件故障的关系，富裕小轮中环至红磡的航班已经是暂停了。富裕小轮中环至红磡的航班已经暂停。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黄大仙下村龙光楼、红磡黄埔新村佳荣楼、石硖尾村美柏楼、荔枝角美孚新村第八期百老汇街102至104号、黄大仙竹园南村荣源楼、深水埗富昌村富城楼、土瓜湾奥运峰七座、九龙城焕然一居 H2 座、秀茂坪村秀日楼同埋观塘长和苑和建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九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三十二。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56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6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看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抗疫的士车长陈昌良， 坐我车的啲病人啦，多数都会讲呢班说话。师傅啊，好彩有你哋呢班师傅啫，如果唔系，我哋都唔知点样去睇医生。我自己做咗，我系好开心的。 抗疫的士车长邓开明， 我从事呢个行业都40年，疫情咁严重嘅，我觉得好个心好难过。咁有呢次机会能够俾我为大家市民嘅做一啲事嘅，我愿意。 有啲人咧就讲我哋唔会为呢一啲钱去卖命，乜，咁我觉得呢个系人嘅对一个价值观嘅问题啦。我哋参加抗疫嘅咧系救死扶伤，系能够帮助到大众， 唔系你用钱去衡量我哋嗰个自身价值。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为了可以再度回来，你有啲乜嘢感情疑难啊？逢星期四 Made in Hong Kong Love in Hong Kong Season 3。 今日 Made in Hong Kong 咧系爱情日啊！除咗见到咧，即系 Brian 同埋林希玲呢两个，即系 好 sweet 嘅 未婚夫妇。咁我哋有 Love in Hong Kong 啦，同埋可以预告一下，一阵间咧大城市小故事都系咧一个同咧爱情有关嘅故仔嚟噶。 哇，爱情日啊！ 愛情日啊 ，love date，love date 都開心嘅。其實有情人咧，即係啲愛人咧，每日你都要揾啲嘢去令到自己好似，好愛好愛，係都感覺係正啲嘅， 同埋正面啲啊，正能量啲嘛。你愛情啊，嗰啲開心嘢咧，特別開心噶，令人 係啊， 咁啊係。即係同人拍拖嗰種興奮咧，同你譬如賺大錢啊，睇場笑片啊，又或者好成功有晉升機會啊， 係 或者做咗總統啊，都唔同噶， 係唔同的， 真 係 唔 同 噶，係啊係啊，係嗱、今日我哋嗰個咧 Love in Hong Kong 嘅主題咧，就係講一下一啲咧情侶之間嘅一啲。入得廚房，出得廳堂嘅好嘢分享嘅，咁因為好多時咧，即尤其是疫情之後咧，你都發覺身邊咧多咗好多朋友咧，哇，原來你逆境廚神嚟嘅喎，煮得咁犀利嘅，咁但亦都有啲咧就係話唔係逆境廚神，但係就覺得。我哋成日食外卖咧，真系唔系几好啊！不如 煮啲嘢俾你食， 宝宝喂你煮啲嘢食啦。但系煮完出嚟嘅时候，请问呢啲嘢真系食到吗？ 不如我哋都系嗌翻外卖。 不过有啲人真系好冇天分嘅煮嘢食，系可以煮得好核突噶。 你就最有天分咯，学少少已经识煮啦。 我要多谢我嘅师傅气炸锅，多谢佢。 系啊， 好伴侣。 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即系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度啦，留低你嘅一啲另一半为你煮嘢食嘅一啲好嘢又得啦，唔好又得啦。因为我见到一个听众即系话啦。我唔会供我另一半出嚟噶， 我唔会出卖佢， 我唔会出卖佢咁讲，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嘅。 如果你唔想喺嗰度留言，你可以 inbox 我哋听，咁咪冇人知道你出卖佢咯。 但我觉得如果喺我哋身边咧，最为另一半住得最犀利嗰个咧，一定要有一位朋友就系、是、崔杰同崔神厨房。 哦，佢真系坚啊， 真系好犀利。 佢真系要开餐厅，佢如果唔开餐厅，我觉得嘥咗佢。 佢直情咧为另一半咧嗰种爱啊，嗰、那个爱意咧系浓浓啊。 系啊，你唔好以为佢话咩。哎呀，佢都一開始好勁嘅咧，佢有天分，佢唔係噶，佢係慢慢都係自己砌翻嚟嗰啲嘢。 佢餐餐都係大嘢嚟噶，同埋最緊要咩？佢個伴侶上面啊嘛 ，keep 住每一餐都係影出嚟，係會曬命噶嘛。 係啊，佢嘅伴侶無論係個樣同埋個身形都係話俾我哋聽係好上面。 幸福嘅， 幸福嘅， 所以我見到另一半嘅時候都話：啊，你呢排咧真係食得好飽厚嘅你， 食得好嘢多。 但係佢滿足啊， 滿足啊，因為我都覺得係有時你為另一半咧煮飯嘅時候咧，你都係一種愛。爱嚟嘅，即系亦都咁讲啦。另一半你去接受佢嗰餐爱嘅时候咧，你都要讲多谢嘅，即系你唔好觉得好似老凤咁样。 咁一定啦， 你唔好觉得老凤就系人哋一定。你今日仲唔煮嘢俾我食噶？唔得嘅呢样嘢。 不过咧，嗱，其实情侣之间咧食人哋啲嘢，或者人哋煮嘢俾你食啦，咁样咧，其实都有压力噶。 系 啊，因为咧你知嘅咧，因为有啲人都好似我咁样噶嘛，性格拣噶嘛，拣饮择食。咁有阵时候有啲嘢咧，譬如煮咗餐嘢好正啦，咁样咁就啱食到有一嚿鱼，唔系咁啱味，想掠啦。佢见到你掠，然后问你，你掠咩出嚟？ 呢啲我唔啱食嘢咯， 唔系我咬到条脷啊！ 咁你真系好尴尬噶嘛，系咪？咁其实讲真，可能嗰啲嘢系食得嘅，但系唔啱个口味，我咪掠咯。咁但系佢煮得咁辛苦，佢见到你掠，佢梗系唔 all right 噶嘛。 但系我咁睇嘅，即系如果你煮俾人哋食嘅时候，尤其是另一半嘅时候，你唔好理佢食定掠啦，咁你都冇办法噶啦。即系嗰个系人哋嘅 有办法，闹到你趴埋共墙度咯，出嚟我啲嘢啊！ 嚇咩事？點解整得好辛苦㗎？嚇 咁咁放鬆啲。 不過你就冇你 我冇 㗎，食曬 我乜都食㗎，因為我素食者嚟㗎嘛。 素曬嘛， 素曬 即係就算嗰啲唔好食，我都覺得 OK 咯，冇所謂㗎。 唔係，但係有一啲咧，真係你唔明點解佢會咁煮嘅。 係， 我有試過嘅。 係煮咩咧？ 嗱，有一次咧就係我自己唔舒服，咁我就話我唔舒服啊，不如你煮個烏冬俾我食啊。啲烏冬湯，烏冬其實好簡單嘅啫嘛。佢真係整咗碗烏冬，白砂烏冬，連滴鹽都冇， 湯都冇， 冇 滾水烏冬， 滾水烏冬， 即係滾水蛋嘅 friend。 係啦，咁你嗰下，我知道你係即係好深嘅，但係冇理由滾，冇理由滾水烏冬嘛。 兩粒葱都好啊，落啲西芹都好啊， 丸都冇粒啊， 丸都。 咁但系可能佢真系唔明白，吓，我原来乌冬唔系猪肉有味嘅啦咩？ 点会啊？大家都系大人嚟啊嘛！ 煮完就有味，呢个好笑啊！ 好多朋友都系咁啊， 好笑啊！ 啲面唔系煮完就已经有味嘅啦，平时即食面唔系咁嘅咩？咁讲 有啲，因为长期都系屋企人煮咧， 系啦系啦系啦， 唔系咁我 appreciate 嘅，即系我觉得啊，你唔识煮都帮我煮，我明啊，我都系我自己嚟啊，咁我咪起身自己再煮过咯。 咁你觉得乌冬就唔识啦？ 唔係，我咪覺得烏冬倒翻落去，再加啲配料落去咯。 有味嘅嘢， 係啊。我都覺得有時即係情侶即係煮嘢食咧，都係要咁嘅，即係你要慢慢去磨練，慢慢去嘗試。即係譬如我見到一啲咧男士特登咧就話：，哎呀，我女朋友咧今日咧可能情人節或者啲特別嘅日子，我要煎牛扒俾佢食啦。咁但係嗰塊牛扒咧，其實佢哋真係可能完全唔知道究竟點為之熟啦， 係 點為之煎到啦， 或者驚唔熟。佢會 overcook， 係啦，咁可能佢哋已經由咧應該落油啊，又唔落啊，跟住人哋應該要興在個鍋先至擺落去，又唔知啊，擺落去咧，我食唔到啊個牛扒，其實係成個硬到咧係咬唔到嘅嗰啲， 係我都有呢個經歷嘅， 你試過啊？ 食嘢咁樣煮嘢食係有經驗嘅啦， 係啊，唔係咁你當咧嗰個情況就係咧，好似 Alex 講啦，即係佢已經煮咗可能成餐飯，可能煮咗三個鐘頭啦，煮俾你。已經冇其他嘢可以再食噶啦，你冇理由唔食埋嗰一兜好硬嘅牛扒噶嘛，咁你咪夾硬咯。 其實好簡單啫，你上網打 Jamie Oliver， 然後打 steak 咁咪得咯。佢阿 Jamie Oliver 會出嚟教你點樣煮 steak 噶。 跟住咗噶啦，跟住咗 Jamie 噶啦。 係啊，不過 Jamie 嗰個係要狼噶，佢要煲熱嗰個 pan 咧五分鐘。煲到佢個温度好高喎，所以咧香港人可能驚。 唔係，同埋因為可能咧，始終你屋企嗰啲架撐咧，同人哋嗰啲專業又唔同咧，所以係會爭啲嘅。 或者電磁爐咧唔夠火氣啊！ 我有時覺得咧，即係譬如另一半咧，如果佢願意咧，即係可能頭先你講啦，即係你自己話齋，我上網你抄下啲食譜啦咁講，佢願意去抄食譜咧，其實已經好，你會覺得好哦，即係多謝你，因為有啲朋友咧，即係老闆就可能。我只是煮三样东西，我永远只是煮了三样东西，我不煮够，不会煮多的了，你吃到就可以了，是不是？但是那朋友不是、哦、我想练习多一点的，他真的会可能看食谱啊，或者上网去抄下一些不同 的。崔杰同埋都是看食谱的。 是，其实很多都是的，他就会觉得、啊、我想尝试这样说，我觉得这件事已经很好了，很伟大，就是为你而去尝试做一样东 西。而且现在的、世界即是变得这么快，即是上网就可以抄到一些食谱，其实你跟着去，你只要跟得唔好太過分離題咁樣咧，其實都個味都 OK 噶啦。 係啦，即係你唔好跟嗰啲太多就話除量啊，除量嗰啲份量嗰啲就 OK 嘅。你如果唔識嘅話， 唔係而家實在太多片係會教你，即係你點樣可以懶惰地煮一餐飯，其實係好多噶嘛。只要你睇得熟、跟得足咧， 睇得熟、跟得足就好難嘅。其實不過我覺得男士有一樣嘢咧。就要醒爬噶，即系醒目啦！就系、是、如果你嘅伴侣、你嘅爱人咧，真系帮你整咗一餐，好食唔好食都好啦，食完记得洗碗，帮手执台，唔好懒懒闲咧，仲要坐喺个 sofa 度话，诶、俾罐啤酒嚟啊！咁样嗰啲咧，嗰啲真系太乞人憎啦。 嗱，咁作为女士，如果你煮嘢食咧，你都尽你嘅能力，唔好用到成个厨房所有嘢都用晒，开晒，周围都系污糟晒， 全部都开坛。 系啊，咁又即系嗰个人又要洗好耐 嘅。所以我而家整嘢食咧，一路煮一路洗咯、 嗯。我都系。 但其实令到自己更加忙，好忙。 我会中意嘅，即系可能有时或者你煮紧嘅时候，我即刻侧边洗定。晒先咯，即系我唔想。 我谂到个方法， 系 工人姐姐。 我仲谂到个方法啦， 咩啊？ 买个洗碗碟机添啊！ 但系而家但系我哋嗰啲咁靓嗰啲 designer 嘅碟， 好难执到落去个洗碗碟机入边噶。 唔系，同埋咧，有啲女士对于洗碗嘅 standard 好高噶、即系佢一定要捽到冇晒嗰啲渍啊，先至得。 但系洗碗碟机都要捽一捽先噶，都系有啲嘢噶。 所以既然我都要捽，不如洗。 嗯，系啊，或即系自己洗好过俾个女朋友捽咯。喂，咁大家如果有啲咩嘅即系啊意见嘅话咧，不妨咧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啊。 人生兜转走到了目前，遗忘途径多少失约或失眠，偶尔在心中忆起某诺言，已是隔多年。人人求新追赶，总各自发展，回头留低多少感慨或感言，信若愿一天可实践，兑现然又再耳边，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再遇。就算改变，连习惯也改变，期望你笑脸再多点，记住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约定见彼此之间感觉未变，频率也未变，谁怪你眼前放下想见发展。无常人生穿梭转眼数十年，身多少牵挂或牵连，记挂在当天可实体碰面，无事亦相见。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再遇见，彼此境况就算改变，连习惯也改变，期望你笑脸再。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再遇见，身边一切就算改变，连道理也改变，和你不变。雨后晴天再没风险，听到你声线平复了我胆战，明天当想见面总可以。 就快开演唱会啦，预祝佢成功啊！关心妍嘅新歌叫做《约》。 嗱，听众们咧都有好多人留言咧，即系讲下另一半嘅一啲厨艺经历力啊。咁有啲朋友就话啦，我以前咧两二人世界嘅话咧，就系佢自己煮啦，即系可能呢个男士嚟嘅。咁而家咧，已经有两个细嘅咧，就系佢煮啦，因为做咗全职妈妈咁讲。 系呢度都有位听众话最难忘啊，应该系咧婚后佢煮嘅第一碗面。不过咧，已经好耐冇出现第二碗啦。 咁好笑！ 系佢仲摆咗张相喺度啊，都见到咦几丰富啊。 你有相啦，呢边有片添啊。因为佢话另一半咧系呢个厨艺高手啊。啱啱啊，即系 post 嘅 post 嘅时候就话整咗个咧极致版嘅白灼红茶布甸，做俾我听，系真系震晒个布甸，好正啊！我 难整噶呢啲甜品。 系啊，呢度呢位听众咧就系、是、摆呢一个惨嘢嘅地狱厨神，佢就话咧有三样嘢食咧系佢另外一半煮嘅，第一个苦瓜粥，虽然咧就呢位听众中意食苦瓜，但系每一啖粥都系苦咧，真系有啲顶唔顺嘅。 苦瓜粥 系咯，苦瓜粥真系咁都谂到嘅。 第二样退烧啫喱特饮，佢咧就话有一次咧就整咗一杯即系嗰啲透明汽水加啫喱粒粒。咁咧佢就記得屋企應該冇啫喱噶，啲啫喱又冇乜味，已經覺得咦唔係好妥啦。咁佢即刻就 check 下垃圾桶啦，就見到咧剪開咗嘅一包發燒退熱嗰啲藍色嗰啲退熱啫喱嗰啲啊。咁 佢就以为系啫喱，好彩就 冇事， 唔系唔死得。佢话咁呢个系 有 饮 到，唔死得 系啦， 唔死得。 咁第三样咧就系牙签粟米斑球啊。佢话呢一个咧其实系佢妈妈嘅拿手菜，但系咧每次食嘅时候咧都要好小心，因为咧随时会俾牙签吉到流血噶，已经试过三次噶啦。咁所以咧而家见到呢一碟餸咧都个心咧都有啲惊惊地啊。佢话妈妈话咧，我用牙签吉住嚿鱼咧。个鱼会完整啲，但系从来，但系从来都唔会掹走啲牙签。 系咯，我咁食嗰阵时，仲要系两头尖嗰啲牙签，咪、 啊、 咬到净系插咗入去个上颚度、 啊，好痛啊！ 好痛啊！另外呢边咧，有位朋友就话系杂菜沙律，平淡咧而味道咧甘香嘅呢一个咧杂菜，嗱唔需要加好多调味品嘅，唔需要复杂嘅烹调，最紧要咩啊？就係、是、真啊嘛，即係兩個人之間咧，最緊要係真，實而不華咁講。 係呢度呢位聽眾話佢最拿手炮製嘅，當然係米湯咯。 米米湯真係，不過其實煲湯咧，我自己煲過咁多次咧，係我覺得係咁多嘢當中咧，係相對地易嘅。 係啊， 因為抌曬落去咧，煲到佢爛曬就得噶啦。不過咧，我單身寡仔咧，煲完一煲湯咧。饮到个煲汤熟啊，都未饮得晒。 饮一星期啊，你可以 饮一世啊，真系系。 另外呢边咧，我哋听众就话啦，佢老公咧系厨房出身嘅，咁样咧拍拖嘅时候冇耐咧，佢就话啦，喂，醉鸡咧好易整嘅咋，因为同埋呢位听众咧中意食啊嘛。 系。 咁咧佢就话，我整俾你食啊咁讲，哇，点知难食到咧咁讲，佢真系咧净系用酒咧去浸只鸡。究竟 乜都冇落， 究竟佢点做厨房嘅嘛？ 净系用酒浸， 浸咗就算啦。 系呢度嘅听众，佢话咧，佢煮呢、這、一个水煮鱼啊，佢觉得系 好难噶水煮鱼。 嗱，佢话要拣食材啦，鱼系最重要。 因为佢个肉要 thick 嘅，要厚厚啲， 实少少 嘅。 其次就系刀工啊，咁佢就屋企人咧食得开心，咁就系一种幸福嘅生活啦。 哇，切嗰啲咁样嘅材料啊，嗰啲辣椒嗰啲都切到手跛啊， 好难整啊！有啲人就话咧。喂，好似一餐都未食过，真系未试过另一半煮嘢俾食， 即系模范夫妇咯。 系啊，其实好多都系模范夫妇嚟嘅。而家可能呢个年代，可能落街食有时仲平过自己煮添。 有嗰啲连锁快餐店咧，落去打个边炉咧，几廿蚊咁样，乜、 啊、 都有。 唔使洗碗， 又唔使洗碗，嚇親人啊！真係有陣時啲嘢平到出面食， 同埋好多人翻工翻到好夜啊嘛，即係唔想翻嚟搞咁多嘢嘛。 係，不過咧煮嘢都係其次，最緊要的關係咧就係錫另一半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第二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实施，市民在健身中心做运动的时候无需再戴口罩，但健身中心要符合换气量要求。香港健身界主席邱益忠表示，相信要到六月之后才有大约一成的健身中心符合换气量要求，因为很多业界暂时未愿意投资更新相关系统。他期望政府可以提供一半补贴，协助业界更换相关系统，让业界可以渡过难关。邱益忠说，自从健身中心上个月复业之后，业界生意额回复至高峰期时大约七至八成，但他说要符合换气量要求，相关设施要投资几万元，业界未必可以即时支付。他担心疫情会反弹，呼吁当局即使有健身中心出现感染个案，亦都不要一刀切要整个业界停业。政府今年三月下旬推出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合资格人士可获一笔过一万元援助金，但是工联会调查发现，四成申请人未获批，未能够成功申请的原因包括开工不足、未有失业，以及申请所需证明文件不足等，促请政府重新审核和增设上诉渠道。調查在今個月7號至16號以問卷成功訪問328人，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促請政府兌現寬鬆處理的承諾，重新審批未能夠成功申請的個案，將補交資料期限由5日延長至2個星期，同時增設高效透明的上訴機制，又建議政府將計劃的申請門檻放寬。 2019年7月沙田新城市广场发生的警民冲突，两名执勤中的便衣警员被示威者拳打脚踢和以硬物袭击，身体多处受伤。三名涉案男子前年承认暴动罪，判囚3年4个月至4年。两名警员分别入禀区域法院向袭击他们的被告追讨赔偿。入品状指，案发当晚大约10点，两名警员与同袍到新城市广场执勤，以恢复秩序。三名被告身处3楼的示威者人群之中，对两名警员拳打脚踢，又以雨伞同埋硬物袭击警员。入品状又指，其中一名警员事后分别左眼眶周边同埋鼻有骨折，出現雙重眼影同埋黃色影像等。另一名警員頭皮有裂傷，需要縫針。面部、手踭、腿、右上胸有磨損同瘀傷。美國同歐洲多國相繼出現猴痘症個案。專家表示，猴痘症病例主要出現喺非洲，喺其他地方好罕見，正係了解原因。葡萄牙最新發現5宗個案，患者全部是男性。西班牙正是檢測23宗疑似個案。較早前出現個案的英國再發現多2宗，累計增加至9宗。美國馬薩諸塞州發現1宗個案，是美國首宗病例，患者是一名男子，最近去過加拿大。英國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專家形容這個情況前所未有。美國馬薩諸塞州公共衛生廳說，猴痘症在人與人之間不容易傳播，但可以長時間面對面接觸的時候，透過飛沫、體液、猴痘瘡或者被瘡口污染的異物傳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大致天晴，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2-3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49点，跌493点，总成交金额92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23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1.6跌24蚊，美团166.1跌5.9，阿里巴巴83.75系跌6.25，京东集团200.4跌7蚊。08.6，盈富基金20.28跌4.6，恒生中国企业69.94系跌1.68，快手68.2跌1.65，中国海洋石油10.88跌2毫，比亚迪股份259.4跌8毫，中国移动52.4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28.71，瑞士法郎0.986，加元1.28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236，欧元对美元1.048，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6,402点，跌508点。港金报16,98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84美元，卖出1,81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改翻彩虹道啦。彩虹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越秀广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彩虹道去观塘，近住越秀广场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咧，都系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咧就因为有道路工程噶，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至到丽港城一段嘅快线咧都系需要封闭，一带行车缓慢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至到丽港城呢一段嘅快线咧都有道路工程需要封闭啦，一带行车缓慢。喺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嘅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妙法寺一段比较挤塞。喺渡轮消息方面，由于船舶机件故障嘅关系，富裕小轮中环至到红磡嘅航线是已经暂停噶啦。富裕小轮中环至红磡嘅航线暂停服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大家姐，大家姐，呢度都有人投诉你啊！话你嗰个鉴赏会咧把鬼喎、啊。 哎，等我睇下。哦，佢话我把持得好鬼嘛，所以好正咁话。哎呀，多谢大家支持大家姐啊！ 所以话有大家姐喺度，呢、這个世界冇嘢系唔得噶。 记住听晨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二台， 晏昼一点到三点，微电康康，听我大家姐，乜都得得得得得。 Hello。你有冇听过电台不思议传说啊？ 我知啊，你讲紧直播室嗰、那个定系 CD 嗰个啊？ 系啊，仲有啊，你咪住元朗嘅元朗啊？ 鬼屋噶嘛，我日日都经过噶啦。 大佬，你俾啲气氛好、啊，再系咁样啊，鬼故式微噶啦。 到底鬼故会唔会式微？听实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山野事务所， 其实香港呢就不止中华白海豚的，另外其实还有一种呢叫江豚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来自香港海豚保育学会的 Vienna。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一起来找马儿。 因为大家其实都不是受过专业的训练在戏剧，我们是全部都是边做边学这样的。 他是 CIBS 广播人，爱自由计划团员 Aman。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海神，由细到大都在香港成长。我觉得香港是运动员的福地，虽然香港是很小，但是都可以出到很多国际级的运动员，所以我都为香港感到骄傲。听日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QB、刘敏章、阿土、Made in Hong Kong。 好多快餐店咧，对李志刚嚟讲咧，都系嗰啲蛋咩蛋咩，你唔系好食噶嘛？ 我会拣嚟食咯，都有阵时要食下嘅。如果你唔食，冇人食乐趣噶。尤其是嗰个啲薯条好香嗰一间咧。 我好似话你前嗰排突然之间去咗食啊嘛，你话哦好开心啊，点解有呢啲嘢食嘅咁啊？ 唔系突然间去好食，而系咧我不嬲都唔食嗰啲炸鸡噶嘛。 系 咁啊，去到之后发现啊 menu 有一个原来唔系炸鸡嚟嘅。原来是那些蜜糖烧鸡，咁啊食咗咁样之后，以后就食嗰个咯。 其实啲快餐店咧，即系对于我嚟讲咧，我好我又唔系成日食，但系咧有时咧你忍唔住。 你点会唔系成日食啊？你成日食啦你。 你早餐又食，晏昼又食，夜晚又食。 早餐喂，早餐啫喎。 咪咯。 赶啊嘛， 得你呢个语气用得好好，用得好好呢个语气。 但系呢一间嘅快餐店咧，你嗰啲薯饼啊、薯条咧，你好似有啲不能抗拒嘅感觉噶。 因为好远啲嘅系佢先有佢嗰种味咯。 咁同埋咧，你硬系觉得你去嗰间快餐店，如果你唔系成个 set 咁食，你硬系觉得争啲争啲。 因为你唔系成个 set 咁食，因为系贵过你成个 set 咁食。你就单头买咧，仲贵过个餐。 同埋我而家净知试过啦。在明明在个商场入面嗰间咧，同喺商场外面嗰间咧，原来价钱系唔同噶。 系你西贡嗰间同浅水湾嗰间都唔同啦。 但系你隔几步嘅啫，都已经唔同啦，价钱 租金都唔同啦。 喂，咁啊，香港嗰间同日本嗰间都唔同嘅。 哦，真系，我都试过其他唔同世界各地咧去试下啦，即系有时唔知点解又系，好似有啲情意结入去食下咯。哇，都几贵嘅外国嗰啲。 外国贵过香港好多嘅，咁啊，同埋而家近排有新闻啊嘛，话呢个某个地方咧就嘅呢、這 个薯条短缺 系啦嘅快餐店薯条短缺。哇，如果你呢一间快餐店嘅薯条短缺咧，即系等于你一个卖橙嘅地方系冇橙咯， 系啊， 唔系同埋跟住之后大家就会讨论啦。咁如果冇薯条，咁用咩嚟取代咧？ 嗱，如果我喺香港咧，有时食嘅话咧，譬如我真系唔想食薯条，我觉得好滞或者好热气咧，佢可以俾你转粟米杯， 系， 我就觉得好似健康啲咯，感觉。 粟米杯都成斤牛油噶， 咪系咯， 佢嗰只好似冇乜， 冇乜咩？ 可以自己加嘅， 可以自己加嘅、哦， 但系粟米硬系唔系嗰一种咧。 粟米同薯条有两样嘢，香口好多薯条。 咪同埋咧，你食开嗰啲叫做衰啲咁讲叫垃圾食物啦，好似一次过垃圾埋佢啦，你唔好俾我突然之间啲健康嘢咁，好奇怪嘛？ 呢啲真系麻鬼烦， 咪系咯， 我唔会噶，我会成日侵啲侵啲，我均衡饮食嘅。 所以你咪 keep 得咁好身形咯！ 我唔会理噶，我想食嘅时候我就食到尽噶啦。 但你一胃咁细，你想食嘅时候食到尽都唔系好多嘢啫。 系啊系啊系啊， 啲鸡啲胃咁样咁细个， 鸡都大啊，雀仔啊， 雀仔胃。 明明呢一刻就讲话，哎呀好肚饿好肚饿，我要食好多嘢好多嘢好多嘢。 跟住成餐嘢食啦，跟住食两啖，我爆咯，我爆。 唔系噶，我打边炉食好多噶。 咩啊？一件牛咧，一件猪咧，一粒丸啦，饱咗呢个我。 咁一齐 最多食个响铃咯， 一条够噶啦， 一条咯 系。系啊，所以我都有时咧食啲快餐店咧，即系而家香港嚟讲系都几昂贵嘅消费， 贵噶贵噶，唔系平噶。 唔系，但系你咧，如果譬如话去到外地嘅地方咧，你闻到，因为佢哋有一种独特嗰间铺头系一阵味噶嘛，你去到外国闻到呢一阵味咧，你系会觉得。好正，好怀念啊！ 同埋你食薯条咧，点唔点茄汁噶？ 茄点 四包添啊！ 我原来身边有好多朋友咧，唔点茄汁噶，佢哋 系点咩咧？ 即系佢哋会攞咧嗰啲麦鸡嘅酱咧，嗰啲酱我嚟点咯，佢都好食啲。佢哋话 咩都点啦，有咩所谓啫？ 各个口味咯，我觉得薯条永远都系配，即系佢 friend 嘅茄汁。两公婆嚟嘅， 都系咁讲啦。你想点乜就点乜咯， 系咯。 不过呢啲咪垃圾食物，真系食，即系少食为妙。 间中啊， 间唔中一两餐，即系当即系享受一下人生乐趣啦。 哇！電視大戰啊，戰咗成好多個月 啊， 哇！ 係啊，而家好多真人 show 添啊嘛。 下一個 round 又有呢一個《星夢二》啊，一班咧《星夢二》嘅學員所唱嘅嚇，《我超越我》。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我有一个中学同学，我啊识咗佢好耐噶啦，识佢咁耐咧，有一个感觉，佢可以话是一个咧情路坎坷嘅人啊。佢叫 Judy 啊，喺一间地产公司嗰度咧，系做高层嘅，工作嘅时间啊好鬼长噶，成日翻到夜晚。放工之后，梗系希望开开心心咁样同男朋友去睇戏啊、食饭啊、娱乐一下咁样啦。但系佢识亲嗰啲男朋友咧，全部都冇乜水准嘅，又冇乜出息，又唔识点样氹人啦。甚至佢有好多男朋友咧，都好似系贪佢啲钱咁噶。 身为男人啊，出亲去食饭埋单咧，都系要我俾嘅。无论系高级餐厅啊，定系茶餐厅都好，佢都唔会喐手噶。佢嘅藉口咪就系、是、 咁，你搵得多过我啊嘛。而且咧，呢个世界男女平等噶，边个俾有乜所谓啊？乜你咁落后噶？ 通常我哋啲同学聚会咧，佢都会带男朋友出嚟咧，同我哋见面嘅。但你知我哋咁嘅老人精嘅啦，阅人无数，一见佢男朋友已经知龙与凤啦，个个都对佢冇好感啊！ 我都知大家咧都唔系好中意佢噶啦，咁所以我都尽量少带佢出嚟咯。不过咧有一次真系几离谱啊，但系我又唔敢同你讲。 咩唔敢啊？系快啲讲啦，我想知系咩事啊？ 佢啊问我借钱啊！ 啊 而且咧个数都唔细噶，借咗之后咧就系咁拖系咁拖，又唔肯还、啊。 平时已经食你着你噶啦、啊，今次仲要借钱，咁你有冇催到佢收啊？ 梗系有啦，只不过咧佢每次都好似软皮蛇咁样，有拖冇欠，又唔肯还咁样咯。佢话： 啊，咁你搵钱搵得多过我，咁诶你知啦，我而家手头紧，借少少钱嚟周转下啫。唔系咁都要催我啊嘛！我系你男朋友嚟噶，你唔好当我系贼先得嘛！ 喂喂，讲真啦，佢而家啲咁嘅行径咧，同诈骗集团嗰啲欺骗手法即系一样噶、哦，只不过嗰啲诈骗集团咧就用美男计、美女计，佢啊用嗰啲衰啲渣男计咁样咯。 咁我而家即系应该点啫吓？咁唔通同佢分手咩？分手随时人又冇，钱又冇、啊。 咁你都啱嘅。嗱，虽然咧，即系你借咗钱俾佢，借咗咧等于冇咗噶啦。但系冇咗钱或者冇咗人都好啦，起码你都有翻尊严啊嘛。呢啲嘢你自己谂啦。 爱上你，从没流言蜚蜚，听说你对待情像马戏。开心过便失忆，欣赏过便唾弃，爱你同时亦要憎自己，仿似悬崖上恋爱，其实有多精彩，全凭自己。承受太多悲哀，我恨我应该躲开，我嫌弃， 听这是是非非，到最尾决定盲目爱你，应该我是该死，不可以没有你，留言替你尽力倒转黑 我讲了这么久，轮到你了。将你的故事写低，寄来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的故事将会在下午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每周一星，今个星期系 交通工具。 嗱，听众嘅选择咧，分别有呢个搵嘢做啦，因为许冠嘅首歌系你要坐 Benz 靠自己个脑啊嘛， 系歌词入边真系有交通工具就系 Benz。 系啊， 另外仲有啊刘美君嘅嬉戏号客机都有人拣啦。 咁飞机一定系啦。 系啊，仲有几分钟啲约会啦，南瓜车啦，红色跑车啦，咁都有人拣啦。 有人问紫璇系咪？如果对蚂蚁来讲纸船一定是交通工具啦。 諗好奇嘅。 咁不过如果都用纸来做嘅船都可以用硬卡纸嘅。 係啦。 或者係马粪纸都可以浮嘅。 坚硬少少 嘅。 坚硬 啲嘅。 另外都有人揀啊银河铁路999。 哎呀，但是咩歌嚟㗎？我就知道做咁嘅卡片咋。我唔知道主题曲㗎。 係亦都有人揀啲彭羚嘅无人驾驶呀，都有人鍾意啦呢首。 係呀，仲有花艇小英雄啊李隆基都。 哇，好耐世纪，我净你咁样讲，我先突然间记得有一套咁嘅剧啊，《花艇小英雄》系讲咩嘅咧？系讲一个小英雄喺个花艇度嘅， 直译嚟噶。 我只能拣啲情缘巴士站咯。 哦，呢、這个 等巴士嘛， 都算都算都算。 系啊，仲有苏月嘅搭错车都有人拣啊。 系。 哇，司机啊！余文乐嗰首啊，你冇司机点揸啫？系咪先？ 啱嘅，系。不过咧，讲到交通工具而又好听嘅歌，呢一只系冇可能唔播嘅。 都差不多是时候啦，因为父亲节经常都会听这首歌嘛。 你差不多是时候，你差不多是时候，你是啫，我未系。不过都好多听众都好想听这首歌嘅。 系啊，陈奕迅的《单车》。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